北京时间22点整。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今年二月，吉利以约90亿美元收购戴姆勒集团9.69%的股份后，关于两家企业是否会合作一直备受关注。日前外媒报道，戴姆勒集团首席执行官蔡澈日前表示，该公司目前并没有考虑与李书福或吉利进行任何合作。戴姆勒在中国已拥有了合资伙伴北汽，面对吉利的收购，戴姆勒一直在强调与北汽的合作关系。蔡澈说，与吉利的任何产业联盟都将取决于北汽是否同意。实际上，戴姆勒和北汽的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英国哈利王子和他的未婚妻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在5月19号伦敦时间中午12点举行盛大的皇室婚礼。 MINI 为婚礼献上一台定制版车型 MINI Cooper S 皇室婚礼版，婚礼主题在车内外都有表现。中控台饰板上不仅带有 MLH 姓名首字母缩写，还镌刻着二人的婚礼日期。 MINI Cooper S 皇室婚礼版仅此一台，婚礼结束后将移交由英国儿童艾滋病协会进行公开拍卖。中国人保安全行车小贴士又来了，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突遇爆胎该怎么办。第一，突发爆胎，驾驶员一定要保持冷静，切莫慌张，更不要一下踩死刹车，这样很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第二，第一时间握住方向盘，采用点刹方法来制动，绝对禁止爆胎时猛打方向，直到车辆平稳停下。第三，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置警示牌，打开双闪，车上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中国人保车险特有的5-1服务，让用户感受到暖心理赔、万元以下1小时通知服务、拇指理赔、速递理赔、暖心理赔、全国通赔、全国不限次免费救援，也只有在中国人保车险品牌才会享受到这样的服务。本期中国人保车险小贴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儿。 之前我发现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在咱们那个微信公众平台后边留言，就问关于保险的事儿。那么今天我们借着这个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是有问题的话，注意收听下面的回答了。 很多朋友都会问一些类似的问题，就这些问题看来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咱们比如说啊，三者险到底要上多少才合适？下一个问题问的比较多啊，就是今年出险了，明年的保费是不是一定会涨？再有就是一年的车险最便宜是什么时候？所以先给大家来解决一下以上的问题吧。 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回答啊。首先，三者险上多少合适？在这儿呢，我还是建议至少要上到50万的。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允许，那你可以多上一点，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知道人的生活成本提高了，而且现在马路上的好车也都太多了。前两天我看一个事儿，是一个小面包撞了一个宾利， 这面包真倒霉。 对，所以我觉得你上的多一点，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个交代，对吧？ 对对对，所以这个三者险啊，咱们的建议还是至少要上到50万的。 是的。第二个问题，如果今年出险了，明年的保费一定会上涨吗？按照费率改革之后的新政策是一定要涨的。所以说呢，你每年不出险，你的保费就比后一年要便宜一些。 对， 所以尽量不要出险，开车小心一点。 对，我们平时上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样的话你的人身安全有保证了，你明年也少交钱，这样多好呀。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问一年当中什么时候车险最便宜。 对对对， 我觉得啊，就是要看保险公司每天有活动的时候， 一般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保险都有优惠， 对，有优惠政策是吧，还有额外礼物啊之类的、 哎、没错。那么今天呢，其实正好还赶巧了，是中国人保的客户节，所以关注车险的朋友或者关注保险的朋友都要仔细听一下了。 首先这个五月呀、就是咱们中国人保的客户节，那今年的主题是518我要保。 另外呢，我也了解到为了更好的给客户这个暖心的服务、中国人保推出了人保客户节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更好的去详细了解一下，比如人保车险的万元以下一小时通知赔付、拇指理赔、速递理赔、暖心理赔的这些服务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人保车险有全国通赔、全国不限次数免费救援这几项重点服务，我觉得车主们也值得来了解一下。 没错，那听完我们的介绍，想必大家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同时你也可以关注中国人保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登录中国人保 EPICC 官网，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咱们下期再见吧、 那好，关于保险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天色刚刚破晓，心不还没 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车市新闻。 对，我们最近也看出来，就是都有种种迹象表，也不能说种种迹象了，就是各种这个数据表明，咱们叫中国市场需求强劲，超豪华品牌的市场迎来了一个高增长态势。 等一等 啊， 豪华品牌都不算，现在是超豪华品牌迎来高增长， 要迈向更高的这种消费群体。 我觉得老车应该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超豪华品牌它的价位定义在何方？ 300万向上。 对对对，应该是300万。 首先得七位数， 对 对吧？ 那是肯定， 小数点后边留两位。 对对对，得至少得300万起。 而且这名字一定得叫起来，听起来要有气势。什么？Aston Martin 是吗？ 哦 ，Rolls Royce 是吗？ 对对对， 就必须 咬牙切齿的。 对，就必须得是那种叫偏小众的这种，还得有奢华的，要么就是跑车品牌，要么就是豪华，就是那种行政。顶级行政座驾 啊，对对对， 就你看见那个漆面亮的和滑的，恨不得苍蝇落在上面都劈叉的， 就是没有100万的第三者不敢往边上朝的 那种。那不，这个太低端了，100万三者不算什么，就是说他，你看他的售价，一是售价要贵，再一个可能 维护费 都买不到 啊， 限量带名牌的，再有你看那小保险公司都不敢接这种承保的这个单子， 都是这种车是吗？ 对对对， 不过最近也确实，哎，就为什么这个超豪华车型在国内卖就这么好呀？你想，就中国，咱毕竟咱不应该说这些年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吧？但是毕竟还有一些这些老牌的这些那个什么国家是吗？人毕竟都有一个非常深的这种资金积累和积淀。为什么说超豪华品牌在他们那儿就得不到发展呢？ 首先是这样，就是。像国外咱们都玩去过，然后基本上看当地的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开这个豪车品牌的这个人群，都是在50-60岁，甚至是50-60岁再往上的这个年龄层。那么国外的这一般来讲，国外的汽车文化是什么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二手车， 对， 然后便宜的一手车、两厢车， 德国就是各种各样的高尔夫， 对，然后 大劲换个迈腾， 那个便宜点的这个柴油车， 然后等老头了，换了辆保时捷以上。 对，如果说真是到了这个自己退休年龄颐养天年的时候，觉得我不行了，我 来辆劳斯莱斯啊， 怎么着得来个保时捷开一开。 对对对，就你在去德国那个路上，经常看是一个老太太开辆保时捷，啪过去了。 基本上是小年轻，可能就开个什么欧宝啊，开个什么大众啊之类的，西雅特呀，斯柯达呀，对吧？ 我觉得在中国应该能给出两份答案。 怎么说？ 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是官方的答案，一个是我们可能大家都每次聊天的时候都会说出一个非官方的，就我们自己聊天的时候的。那像这种，就是说，因为最近这些年可能确实我们的富裕起来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资产积累啊，也是一个像那种滚雪球一样， 而且同时他们的这个年龄。 对对，结构也变化了， 对，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年轻了。 原来可能成为百万富豪需要到40以上到50以上这种的，但现在真的已经降得很低了。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老赖是欠了1.16亿，然后一看人家是90后，20多岁。 对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那他们的这个资本积累起来之后，那可能消费的一个途径就是来。对着 这些超豪华品牌，它的消费可选项就比较多了。 然后再一个，刚才说的官方，我是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从整个中国整个大环境市场来看嘛，还是有利于这些超豪华品牌来到这个国内的。你看，每次车展我们都会做一些叫猎奇性的新闻，都会统计一下本届车展哪些车最贵啊，动辄都是应该都不是七位数，都八位数。但是你看那个最后几天肯定会都被定出去了。所以说， 但就随着整个的中国咱们的汽车工业的这个增长，再加上其实人们的消费这个状态的改变，他们会不会慢慢会降？你们知道我说什么意思吗？因为这两年资本市场比较热，像一水说的那种，一个很年轻的人就能拉了1亿多的这个欠负债，那为什么呢？他是肯定还是做公司有资本进来，怎么走这个账务怎么走，最终他能走来欠了1亿多，那这个钱花到车上了，对吧？车还只是一部分，那大家也能可想而知，他 其他的费用都会花到哪儿去了。就是随着这个资本监管的市场慢慢的透明化，那么就包括各个公司现在也没有像前两年资本市场就那么夸张的去投了，这个情况下这些市场你们觉得会不会平淡或者趋于降低呢？ 不一定。我觉得咱们现在可能说的就有点往太深层次说了。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汽车市场来讲的话，那无非就是两个需求，一个是一个供一个求，对吧？当你这个供小于求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讲的话，你这个汽车的这个价值肯定就会相应变高。当然你供大于求的时候，那你咱不能说是就变成这个白菜价了吧，但是你这个品牌的溢价力肯定就不如那么高了。 反正可能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不太理解这些买豪车的车主们都是大概一个什么状态。 当然我觉得我比较认可老车说的那一点，就是消费超豪华品牌的人首先他有资本，然后他而且他会有这个雄厚的或者说是非常宽广的阅历，不管是人生阅历也好，还是整个的这个感受也好。 老车那天好像算了个数给大家伙儿，说你要想买一辆劳斯莱斯，而且能养得起，月薪是多少钱来着？ 27万 啊，月薪27万、就是保证你每个月进账之后27万， 是是是， 你才能考虑能养得起一辆劳斯莱斯。 对对， 所以说这个参数呢，仅供大家参考，也给大家，尤其是买劳斯莱斯的朋友们。设立一个小目标是吧，每个月先赚他27万。好，豪华车先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迪。其实奥迪陆陆续续的关于它的排放的这个事儿啊，那是千丝万缕的，没完没了的。这不最近又爆出了一个新的新闻，是说奥迪面临新的排放作弊调查，全球可能涉及到60000辆的 A6 和 A7 的车型。这是一个德国的， 对，还是那个柴油， 是的， 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市场没有太大关系， 对，没有太大关系。 反正大众的这个事儿吧，一直以来就好像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说到现在了， 是，一直也没有停止过。然后最近呢，又是这奥迪首次承认了美国柴油排放这个检测造假，已经是超过2年半之后呢，再次遭遇到了这样的相关的一个丑闻的曝光。然后这次召回全球是60000辆的 A6 和 A7 车款，在本土德国本土大概有3万辆。所以说在那边啊，就是那边指的是德国，还有其他像美国一些市场，还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的。 反正现在是还有作弊的，我不知道以后电动车会不会有什么作弊案例出现，你们能想到吗？ 电动车 啊。 那它的作弊是点在哪儿呢？ 不知道，我就突然间想嘛， 电动车 那就是续航是吧？ 显而易见的嘛，对吧？ 续航， 你开不了那么长时间，你开不了那么多的公里数，那你对不对？ 我 你飙个400-500，结果跑个1-200， 那就 不过现在一般来讲也不会这样，也不会这样。 大家都心里有个数，飙300跑260， 消费者一般也都会想象，你飙400，你撑死了开着空调开着暖风跑个312，就阿弥陀佛了。我觉得买电动车的消费者现在的里程焦虑症相对来说会比原来减轻很多， 因为大家伙都已经能平稳的过渡到200公里俱乐部了。 咱们当时测试特斯拉的时候，当时咱们不是也没底吗？对吧？厂家也没底，对不对？ 对，但是我跟你说，前两天开汽油车整的我也心里挺没底的，你知道吗？上来飙，您的续航还有78公里的时候，就我也挺头疼的，你知道吗？那冠道油箱55，它油 太小了吧？ 对，冠道油箱相对来说小一点， 它相对有点小，它老得也得我也得担心这个加油的事儿，所以你想啊，我还有200-300公里的时候，心里边是不是太落忍的？就你看我去了趟那哪儿，叫北京的梨苑书屋， 对， 去了一趟回来一趟， 盗版书集散地， 100块钱油没了。你想啊，这我要是电动车的话，我估计赶紧找地儿充电了，要不然后续都跑不了了。说远了啊，这个奥迪的这个柴油的排放门又被大家推到了风口浪尖， 跟油耗没关系，跟它的这个排放的质量是有关系。 反正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呢？我们也期待什么时候大众集团整个把这个事情解决掉，然后你们也抹去这个污点啊。但是在国内多半都是汽油车型，所以涉及不到我们的车型，我们就不多说。 对，大家这个在国内大众和奥迪的这个车辆，包括其他的大众集团下面车辆，踏踏实实买，没什么问题。 对，然后偶尔你要是买了柴油的，你也可以跟经销商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你看我这个排放过不过关呢？啊。当然啊，这是后话，你们自己去跟经销商去这个沟通就可以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八卦车市新闻，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 大家好，我是主要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继续八卦车市新闻，也不算八卦吧。 说一条召回吧。 召回， 召回， 这个不常说的一个，咱们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家用车也确实有买的，但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商用车的。 这应该就是辆商用车。 商用车，这是福特的全顺。 江铃福特， 江铃福特。 好像买这车多半你要是不从那个经销商或者厂家做点修改都不好意思出门。 对，这个是其实是很适合 DIY 的一款车型。就首先它的这个空间体积包括车内的这个整个的氛围的营造感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还有那南京依维柯。 基础不错 啊 啊，这样的车型基础不错，它适合你改成，比如说是一个 pub 啊。 哎，这车，哎，这说实话，这车改房车，你们觉得有希望吗？ 有 啊， 它有 这样的房车呀， 嗯嗯， 但睡到顶棚上面给你支一个帐篷，下边坐那种，比如说像坐那种淋浴间的时候，你就不会像其他房车，你会感觉你是窝在里边去洗澡，因为想像 举架高是吗？ 像依维柯、像全顺这样的，像咱们这样的个头，在里边都可以站着， 嗯， 对吧？头是碰不着这个顶棚的，非常舒服。 对， 那你说那个 pub 这个能坐多少个人？ 你坐夜店，你弄一个私趴没问题啊，对吧？四五个人，你比如说咱部门做团建的时候租这么一个，挺有意思。 还坐一圈 儿。而且像一般像这样的车型，如果说你座位少的话，那你其实是 C 本是可以开的。 哦。 有好多车型它是按照你比如说车长不能超过6米， 当 然， 然 后你这个数不能超过7个。 买这车的时候备案什么的你要去特殊去弄啊。 对，因为它属于特种车辆的其中的一类。 对，而且还牵扯到如果有改装的话那就更需要备案，所以这事儿呢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通过微信朝我们继续问，具体问啊。 对，先说、这个、 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召回他们呢？ 召回他们说的是好像是存在行驶当中会熄火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 然后具体呢是由老车跟大家说一下， 是由于操作员工在装配发动机时未采用工程保证曲轴位置传感器与飞轮的间隙，造成个别车辆的曲轴位置传感器与飞轮接触时磨损，导致无法读取飞轮的信号，发动机故障灯会亮起，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在行驶中发动机熄火，存在着安全隐患。 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两个部件，一个是这个位置传感器和这个飞轮，他们俩是不应该挨上的， 然后结果挨上了， 装配的时候给挨上了，那说白了就没法读取信号，之后你的这个车辆就自然而然就可能熄火了， 也有可能把这传感器直接磨坏了， 对，然后 飞轮就碎了， 这 个极端情况下了， 大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召回信息啊。车辆数量不多，因为毕竟是特种车嘛， 对， 这个7180台，然后从8月1号啊，05年的八月 一五年 啊，15年的8月1号到这个前年16年的7月31号期间生产的这个叫江铃福特新时代全顺汽车。 对，然后您要是这车型呢，我建议您也可以打电话问一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这个召回批次，直接可以拨打江铃全顺的4人流电话，他们会帮你查的。那么好，今天咱们车市新闻就跟大家八卦到这儿，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光亮。